干了就让眼哭了，人走了就让心死了，你从来不管我是笑的还是哭的，被你那样隔着放着选择藏着，我是这样熬着冰着疼着蔓延着，天黑了你让灯亮着，你走了就让门关着，何必非得让我在你面前疯了，不爱我放了我，别在我的苦中作乐又不 竟然无法言语，从